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六集， 魔域三座小城的城外各有一条河，这三条河都是同一条河的支流，它们汇聚在一起，曲曲折折地流向外面的公共区域。方景行和他边走边聊，很快抵达河边，犹豫一下问道： 哥，你多大？ 江晨下意识答： 18。 紧接着反应过来， 不对，19，今年的生日过完了。 只是那个时候他正在吴军病房里待着，没有吃蛋糕， 明年应该就能吃到。 方景行终于又多了一条线索，没敢再问别的。虽然他现在在封印师那里的好感度不错，能趁机套点情报，但如果他真的套了，后面就更不好哄了，只能问点无关痛痒的。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，是你自己的还是用的游戏里的？ 游戏。 方景行立刻顺着话题往下走。 几号音色呀？我想换一个，我朋友都说我选的声音和暗冥师不太搭。 江晨看了一眼，暗冥师穿着黑色暗纹的法袍，头发略有些长，脸色苍白冰冷，额角上还带着点暗红的法纹符号，走的是邪气冷傲的路线，确实和少年音不搭。 无所谓，喜欢就行。 我不喜欢，万一我翻车或者坦白的时候，要是还用着小美音，岂不是顶着罪状在人家面前晃？不行，一定得改。 方景行在心里打定主意，找机会换回原声，慢慢为坦白做铺垫。江晨不清楚他的小算盘，在河边找了一块大石，带着他走了过去。二人刚要坐下，只见那边也过来一个玩家，目的貌似和他们一样。这石块足够大，坐三个人不成问题，江晨便没有理会。谁知对方率先开了口： 是你？ 江晨看向这个剑客： 跟我说话。 别给我装傻。 江晨顿悟，这是开服的第二天，这一天半里他只和一伙人发生过矛盾。 哦，你是昨天湖边那个八人小团体之一吗？ 终于想起来了，那你记得抢了我三只怪吗？ 别你，是你们。 江队纠正他： 是11只怪。 方景行想到昨天见到的画面，一时哭笑不得。 哼，原来被追杀的是他啊，也就他了，换谁能在第一天拉那么多仇恨，真是又冷又丑。不过依这小子的脾气，肯定是别人先惹他。 你还挺自豪。 还行，抢怪者横被抢之，你不爽要么再抢回来，要么 PK。 剑客当然知道开服抢怪的几率高，没必要为了这点事儿大动干戈，只是被抢了再抢回来不就完了吗？这封印师不光抢怪，还要把他们当 ATM 机使，实在太遭恨了，他们八个人全都记住了他。 你以后最好别再惹着我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 他不想和他们坐在一起，扭头就走。 晦气。 江晨大度的不和他计较，席地而坐，拿出了渔具。方景行跟着坐好。 怎么回事？ 江晨便简单讲了讲昨天的经过。 普通恩怨，不是什么大事。 方景行听得想笑，拿着渔具也甩下去了。钓鱼钓出的东西有好有坏，好的 可以调到珍稀材料，坏的就是单纯的垃圾。玩家可以挂机交给系统，也可以在线自己钓。全新模式下，自己钓的时候能察觉到鱼竿的颤动，要及时拉上来，否则东西就没了。两人正说着话，江晨这边的鱼竿突然动了动，他快速抬竿，发现是一枚铜币，便收起来继续钓。方景行那边也钓出了东西，是一个钱袋，打开后里面有五枚银币，他收好，再次甩钩，见旁边的人又抬起了鱼竿。江晨拉到颈前一看，是一只破鞋，他下意识想扔回去，转念一想，又怕掉回来，别放在大石上。方景行忍着笑问他， 你下午几点上线？ 2点或2点半。 方景行记下来，抬起竿，见钓上了一个宝箱，宝箱里的东西同样有好有坏，而稀有材料一律是开箱得到的。江晨不由得过去看，见他开出了10枚金币，算是不错的了。他看看自己的竿，发现又钓上了一枚铜币，顿时觉得钓鱼不是个好主意。好在也就钓半个小时，江晨默默坐着钓了一堆破烂，看着小菜鸟陆陆续续钓上来5个宝箱，就有点不太想玩了。他察觉鱼竿又在动，不耐烦地抬起来，对上一个红通通的箱子。 嗯，总算也钓到了一个宝箱。 哎呦，恭喜啊。 嗯。 江晨把宝箱摘下来放在腿上，打开一看，是另一只破鞋。江晨面无表情地把10块上的破鞋扔进去凑一双，盖子一合就要扔进水里。这时余光一扫，看见了50米外的剑客，便抱着盒子走了过去。 哎， 剑客维持着钓鱼的姿势，头也没抬。 我是你爸爸。 剑客依然没理他，江晨便确定这是在挂机。他拒绝承认是自己太妃，觉得是剑客临走前的那句晦气诅咒了他，于是把箱子扔进剑客面前的水里，将这晦气还给了他。 这小子记仇的样子挺对我胃口，不过如果记仇这个特质以后不会用在我身上，那就更好了。 江晨溜达着走回去，耗到11点半，立刻收竿下线，中午多吃了一碗米饭。午休过后，他满血复活的回来，便忘了上午的不愉快，带着小菜鸟做做任务刷刷怪，到晚上就能打25级的本了。方景行和他融洽的相处了一天，恍然有一种真不容易的感觉。见他要走到25级的副本门口， 我看过攻略， BOSS 好像会随机给玩家下混乱，咱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奶妈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